在手中融化成是冰白，把爱装进礼物等你来拆，愿望清单中你是我最想要的未来。穿森林的声音，霓虹灯的倒影，冷风里向你靠近，白色气息降雨。三太阳乱了心跳 Let me take it out, out 在彼此眼中的烟火慢慢升起，感觉在手中融化成是冰白，把爱装进礼物等你来拆，愿望清单中你是我最想要的未来。 情人团聚的心